谁拥抱得很实在，谁怎么也离不开，脸上的光彩被时光掩盖，我一如往常的肩让你去依赖，爱常常说不出来，路偶尔有雾，有时候幸福就在不远处，平凡的像日出，不小心疏忽，心靠得近，害怕有什么距离，世界近了也要围在一起，走过的路尝过的苦，慢慢沉淀平凡中的幸福，心靠得近害怕有什么距离，世界停了也要围在一起，走过的路尝过的苦，慢慢沉淀平凡中的幸福，慢慢沉淀平凡的幸福。谁拥抱得很实在，谁怎么也离不开，脸上的光彩被时光掩盖，我一如往常的肩让你去依赖，爱常常说不出来，路偶尔有雾，有时候幸福就在不远处，平凡的像日出，不小心疏忽，心靠得近害怕有什么距离，世界近了也要围在一起，走过的路尝过的苦，慢慢沉淀平凡中的幸福，心靠得近害怕有什么距离，世界停了也要围在一起，走过的路尝过的苦，慢慢沉淀平凡中的幸福，慢慢沉淀平凡的幸福。